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6集《轻视二》。傅修仪坐在主位之上，命人给沈万奉茶，客套的话便也不必说了，彼此都心知肚明来意。傅修仪笑容温和， 沈大人今日忙于家务事，突然登门是有何事？ 沈万面上一片赧然，如今他和陈若秋的事儿闹得整个朝堂都是沸沸扬扬，同僚们看他都是用看笑话的神情，这对于爱惜羽毛的沈万来说简直是痛苦的煎熬。沈万说道， 臣愿为殿下肝脑涂地。 傅修仪闻言却只是笑了一笑，并未接话，也不知是相信沈万的话还是不信。整个厅中只有他们二人和仆人，这样的沉默渐渐地让气氛也紧张起来。沈万的脑门上他是渐渐渗出冷汗，也不知这样的沉默过了多久，直到沈万觉得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的时候，才听到上头傅修仪的声音传来。他道， 可如今沈信已经离府令过，你又如何？ 沈万的心里咯噔一下，傅修仪果真是冲着沈信来的。原先二房还没有败落的时候，沈万便猜到沈元是替傅修仪做事的，只是傅修仪能让沈元干什么？沈元年纪尚小的时候就被傅修仪收了，单单只因为那些才华是仅仅不够的。后来沈万便想得清楚，大约是沈元方便监视沈信，或是在沈信平日里的事务中动些什么手脚。可是后来沈元死了，傅修仪想来也是缺一个像沈元这样的人。再后来沈信干脆就去了小春城，于是这人便也省了。谁知道两年后沈信以更加不能让人忽视的力量强势归京，必然会成为傅修仪眼中尤为刺眼的存在。沈万小心翼翼道， 哦，虽开府令过，到底也有一两分兄弟情谊，若是殿下有吩咐，臣定当竭尽全力。 好。 傅修仪说道， 本殿欣赏有才之士，也相信沈大人的本事，近来恰好有一桩事，既然沈大人今日碰巧，便就不劳烦别人，既然都是自己人，相信沈大人会办好。 沈万就有些不安，傅修仪这话分明就是要给他出个难题了，若是办好了，他自然就是傅修仪的人，若是办不好，他没能证明自己是有才之士，就会被傅修仪无情的绝弃。而因为这个难题而出现的后果，沈万也必须自己承担。这是一个交易。沈万心一横说道， 请殿下吩咐。 傅修仪满意地瞧着他道， 此事不难，本殿知道沈将军有一个嫡出女儿沈武小姐，爱若珠宝，如今沈武小姐也到了该定亲的年纪。 沈万猛地抬起头，原先沈妙在傅修仪身后追着喊着要嫁给傅修仪的时候，傅修仪可是连正眼都不看沈妙一下，偶尔和其他皇子朝臣说起来的时候也是一副烦不胜烦的模样。毕竟被这样草包又蠢诺的人喜欢，对于皇子来说无异于羞辱。可是现在沈万的心砰砰直跳起来，沈妙越发美丽，性情也渐渐沉稳，褪去原先的草包模样，实也称得上是定京城十分不错的贵女。若是傅修仪想要求娶沈妙，以沈家大房和三房的交恶，沈妙一旦得势一定会打压他的。于公于私，沈妙过得越好，沈家大房越好， 沈万自己也就越危险。他不想要沈庙越走越高，希望沈庙渐若尘埃。沈万忍住心头的酸意，开口问道： 殿下想要求娶吴姐吗？ 本殿。 傅修仪笑起来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。他摇了摇头说道： 不是本殿，是本殿的皇兄。 沈万一怔，傅修仪的声音慢慢地传到了他的耳中： 让沈武小姐嫁给本殿的四哥周王。 沈万先是吃惊不已，可是转瞬一想，待想明白之时，忽然又觉得心口生出凉意。沈庙是什么人呢？是沈姓的嫡女，南谢北沈，谢家算是真正的衰弱了，名起沈家独大。谁娶了沈庙，谁就有了名起天大的兵权。沈庙的身份注定她无法嫁给权势滔天的显贵，这样会让本就多疑的文惠帝更加忌惮。沈庙嫁个白身最好，最不济也不能嫁给武官。大约也是因为如此，沈庙到了如今的年纪都还没有定下亲事。因为若是真的嫁给白身的男子，沈信必然觉得会委屈了女儿。显贵们尚且如此，皇子们就更不敢打沈庙的主意了。太子还好些，毕竟是正统，其他皇子谁要是娶了沈庙，几乎是明晃晃地在述说自己夺嫡的野心。这样一枚沉重的砝码，看着是福，其实是祸。眼下夺嫡中风头最显的其实是周王一派。周王晋王的母妃得宠，本身也有些本事，眼看着势力越来越大，追随者越来越多，要是和沈庙挂上干系，得，周王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文惠帝必然不悦忌惮，其余皇子必然眼红，周王只怕会被打压得很惨。至于沈家就更不必说了，这样大张旗鼓的战队，只怕秦国和大梁的人一走，沈家就会死得很惨。一石二鸟，端的用的是炉火纯青啊。沈万心中突然升起了对傅修仪的胆怯，此人心思太沉太狠，倒是有些可怕了。傅修仪却仿佛没有看到沈万的神情，笑得温和说道： 此事就全交给沈大人了。 竟是没说要如何做，也没说要做到什么地步。周王是已经有了周王妃的，若是沈庙嫁过去，也只能做侧妃。沈万心中一点底都没有，却不好表露出来，对着傅修仪拱手道： 臣定当竭尽全力。 接下来便是二人互相客套了几句话，傅修仪的态度算不上热络，也算不上冷淡。若是在两年前，傅修仪大约还会对沈万态度更好些，可是今非昔比，沈家不如从前，沈万自己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，傅修仪自然不必如从前一般看重他。等沈万离开定王府后，裴郎才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裴郎走到傅修仪下手位置，瞧着沈万喝过茶留下来的茶盏，问道： 殿下打算启用沈万了？ 傅修仪看向裴郎： 先生以为沈万如何？ 裴郎摇了摇头： 虽隐忍亦有手段，可狠劲不足，家事混乱，若是启用，日后难免招惹麻烦，小用即可，不堪大用。 傅修仪笑起来，看向裴郎的目光充满欣赏说道： 先生与我想的一样。 说罢又叹了口气道： 自从谢家兄弟死了之后，有些事情也不好交代旁人去办。谢家兄弟养好了，本也是个有用的子儿，如今却被人全毁了，虽然不是重要棋子，却也到底添了麻烦。 裴郎皱了皱眉： 殿下是不打算重用沈万？ 墙头草。 傅修仪笑得有些虚浮： 从前能摇摆不定，如今情势所逼才投奔于我，这等心智不定之人我可不敢用，不过是要他做些小事而已。 让沈万想法子撮合四皇子与沈庙，殿下以为可行？ 可不可行不知道，只是此事既然是沈万唯一的机会，他必然会不顾一切代价促成。沈家功高，周王独大，如今也到了足够的地步，再不出手只怕真的就来不及了。 裴郎不再说话了，却见傅修仪突然问道， 若是我娶了沈庙，先生以为如何？ 裴郎心中狠狠一跳，面上却仍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他分析道， 只怕不善，会引来陛下猜疑，也会让其余皇子心生忌惮。 傅修仪点了点头，神情竟是有几分惋惜，话语中分不清是何语气，说道， 唉，可惜了。 裴郎不明白傅修仪究竟在可惜什么。于情，傅修仪对沈庙似乎并未有什么别的情愫，若是有，当初在沈庙追他追得满定京都知道的时候，也不会如此冷淡了。若是那时候傅修仪有半分袒护沈庙的做法，当初的流言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那么傅修仪究竟是在可惜什么？可惜沈家的兵权无缘收到手中吗？裴郎不知道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。傅修仪离开后，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屋中，眼见着再无一人的时候，才开始提笔写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